会飞翔的鱼。从前有一只小老鼠，名叫琳达，它住在海边，有一条帆船。小老鼠琳达喜欢所有的鱼，所以它每天都做一篮子蛋糕，撑着船出海去喂鱼。有一天，一条漂亮健壮的飞鱼来到它的船边，琳达一下子就给了它5块蛋糕。为了答谢小老鼠，飞鱼做了几个漂亮的艺术造型动作。只见飞鱼跃出水面，在数十米的高空中展翅飞翔，然后又紧急下落，贴着水面围着船直打圈，最后像绿箭似的射向远方。第二天，琳达给飞鱼做了一个大蛋糕，又到海里去了。他停下船来，等待着飞鱼的出现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飞鱼果然来了。飞鱼的背上还背着一个稀奇古怪的东西。飞鱼游到小老鼠的船边，很兴奋地看着它。可惜飞鱼不会说话，不过琳达立刻就明白了。飞鱼背上背的那个东西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给乘客准备的潜水舱。舱里边还有一把舒适的椅子，两个用来呼吸的氧气罐。飞鱼刚吃了一小口蛋糕，琳达就已经心领神会地登上了潜水舱。他还没有来得及把玻璃盖盖上，飞鱼已经潜入了波光闪烁的大海深处。这一切真的是太棒了。从那时起，小老鼠琳达每天都和他的飞鱼朋友到水下旅行。不过飞鱼背上的潜水舱到底从哪儿弄来的，他一直没有搞清楚。